时辰是 Oh,

事情是难保的，也像是爱光之你失去一片诚心，万方小娘子大怒

山峰把灯，我伸到了 you

有一转眼来，马刘彪你打大大的赤身孙家庄，你一刀脸上耳鸣将人头，胡乱丢一回旁人，留公道在两前空荡临阵，什么见那人头你不打报声，看是真说假是无端丧命，哎恩雪情呀情啊报报平生送你今闻好徒儿的阴谋，你知道山有虎伤了人心那命放大难忘了无学，去 听众朋友，马派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